完全已经能面对， 最爱都会过去，都会散去， 都会褪去，

在这里带着你，很值得，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心如生，一切都不可思议，因为爱的只有你，我已换了自己，我意识到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。 满天星光。我说我不会忘记你在我的身旁，听晚风在我两耳边轻轻地歌唱，只可惜你已远去，留下几许

少泪痕，望穿秋水，望断青春。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她的故事难人追寻，几番风雨几度飘零，流云散尽 相同，不愿陪月半花。